你的情况很严重，你不能再拖了。 如果能有多一点时间陪着你就好了。 流着眼泪看完你的日记，你从不在意的原来安好的存放着，你说是的，我爱你。看着你，我笑着抹去眼角的泪滴，轮廓那么的清晰。 给我多一点时间，可以吗？ 这是我们的故事，曾经紧靠，也曾经分离。那些已经缺席的剧情，错过了，就让它过去。随。世界里断了联系，低着头静静弹奏着，你已经被融化了，因为你才听见我说，是的，我爱你。 我看到你了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会在这里陪着你，你会很快好起来的。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呢， 你要加油哦，好吗？ 这是我们的故事，曾经紧靠，也曾经分离。那些已经缺席的剧情，错过了，就让它过去。虽然我们曾迷失。